猪蹄在里边，花生在里边，还是您把它弄热了之后做一个汤菜， 嗯， 都没问题， 还真是。所以呢，这个猪蹄吃起来特别的酥软哈， 嗯， 而且还有 Q 弹的感觉， 嗯， 这个汤汁也是非常的浓郁哈。不管您是白嘴吃，还是说您自己在二次加工里面搁点小青菜等等的， 嗯， 哎呦，真是吃起来唇齿留香，就是小时候咱们吃那个猪蹄的味道哈。 是的，嗯， 所以说，如果您想吃猪蹄的话，今天这个哈这么大的这个一罐子的，嗯，这个猪手花生啊，这个一罐呢是500克是1斤，咱们今天给大家8斤，给大家8斤，依然还是199， 下回可能就是 那可不 4斤199， 这个合一罐的话也就20几块钱， 不到25块钱， 啊，而且刚才我看您手里拿这个真一大块板砖似的， 满满 的，真的挺沉的， 满满的，这一斤一粒，啊，一共8斤， 对，而且 花生猪蹄 以后搁在盘子里马上就一盘大菜啊， 对，没问题， 这量真的是太足了， 是吧， 嗯， 而且您放心，没有任何防腐剂的， 没有任何防腐剂，这一定得强调啊， 是的， 好了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咱们梳理一下啊， 嗯， 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澳元生的猪手花生500克，也就是1斤1罐，咱们不是1斤2斤3斤，咱们是8斤， 是的， 是8大罐啊， 嗯， 原本呢是4罐，咱们在原本的基础上又翻了一倍，8罐，也就是8斤， 嗯， 依然是199，关键啊，这个吃起来真的是，哎呀， 咸香适口， 就是，真的是 猪蹄的 Q 弹， 是 花生的那个鲜香全在里边， 嗯， 冷着吃，热着吃 都行， 吃豆的时候愿意加点醋蒜，您加点口味更香， 嗯， 对吧， 嗯， 您直接白嘴吃咸香味也够了， 对， 您说熬成那种您加了热煮成那种汤菜里边，愿意加点白菜， 嗯， 愿意加点豆腐都没问题，煮点面，花生猪手面讲究又营养， 哎， 晚上来这么一碗热面汤，一吃完之后我跟您说， 嗯， 踏踏实实睡一好觉， 真的是美味，同时呢又特别的健康， 美味营养， 而且还特别的安全， 是的， 啊，因为呢这个罐头食品里边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，所以这点咱们一定要强调哈， 嗯， 只要199元，大家拿走的是8斤，就是8大罐的猪手花生哈，而且里边啊真的是大块大块的猪手肉啊，大块大块的猪手肉真的是特别香， 您尝一回就，嗯， 特别香， 说再好听，其实我跟大家说200块钱190就够干嘛的， 嗯， 俩人去餐厅吃顿饭都不够，嗯，今天8斤花生猪蹄给您炖好了的，还是人家东北的这个大花生配上东北的土猪猪蹄， 嗯， 吃了之后这味儿不一样，您尝一尝， 嗯嗯，好的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，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多， 真的， 因为这个罐头食品做到这份儿上啊，真的是那么的美味哈， 嗯， 让你吃出来小时候你们家炖猪蹄那个味道啊， 是的， 真的是不容易，确实它是费了功夫了，而且用的这个料就是农家的土猪的那个猪蹄， 猪蹄， 所以真的才能够吃出来那种香啊， 嗯， 那种这种让你真的是吃一块还想吃第二块的感觉， 肉香， 哎， 满满的胶原蛋白。 好的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。够吧，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猪手花生500克，也就是1斤1罐，一共呢是8大罐，也就是8斤，但是我们价格依然是199元，那合一大罐呢也就是20几块钱， 是的， 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啊，那么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真的特鲜哈，啊，那个味儿特正的那个猪蹄儿配上呢营养丰富的花生，真的是荤素搭配，而且呢不管是花生还有这个猪蹄儿都有一种 Q 弹的那种感觉哈， 嗯， 真的是激发了你舌尖的那种美味呀，啊， 说实话， 嗯， 选料地道特别重要， 嗯， 我们大家相信绝大部分朋友都吃过猪蹄儿，对吧，基本上都吃，没吃过猪蹄，嗯，还没过猪蹄跑，是吧， 是啊， 但是， 是啊， 这个猪蹄儿啊做不好，如果这个不新鲜，或者是那种饲料的白条猪呢，之后很容易出腥味儿。 对， 这个猪肉的肉腥味儿，其实很多人闻着都恶心。 嗯， 就是所以现在大家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有钱了，吃点好的。 嗯， 你像这个猪蹄儿，它选料的时候，选那种农家土猪的时候，它就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的， 嗯， 那种不是那种饲料猪蹄儿， 嗯， 可能吃粮食的，对吧？啊，这种猪蹄儿出来之后，就是满满的肉香味儿。 对， 您再拿小火温温的咕嘟咕嘟的炖，咸香味儿进去，快出锅的时候撒点花生，跟着焖熟了，但是没糟了， 嗯， 然后呢晾凉了成了那个冻， 对 对吧， 嗯， 猪蹄冻现在多美味啊， 嗯， 这天您晚上哎